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宣经革命56周年之际，俄罗斯的渔夫报18号登出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，披了特辑。报纸还登出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一起的照片，以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照片。报纸载文指出，金正日同志是先进朝鲜永恒的太阳，他靠先进的威力来捍卫了社会主义和民族的命运。由于有金正恩同志在，金正日同志领导先进革命的历史继续下去。